后来他就不断的去在这个创业的路上，去搞这个商业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去试错，不断努力，然后就把自己的企业做起来，然后再去用这样的方式去丰富自己，包括去拓展自己的人脉，不光是竞选成为这个国会议员，最终还成为美国总统，应该没记错就是美国第16任总统。所以你看，你再小的一颗种子，你再微不足道的你的一个身份，再卑微的身份，你只要不否定自己，你就一定会有翻盘的机会，就是前提是你不要认怂。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大家，遇到不容易、不如意，甚至是变数变故的时候，你有没有认怂？参与方式大圆记得吗？ 好吧，我真记不住了。这个 一直播 啊， 一直播， 今天一直播好像不太灵， 是吗？ 啊，对，我们还是这个就是青年关爱计划 啊， 原来叫活力982，搜索我们的这个订阅号活力982， 活力982， 对，982魔力工厂在订阅号搜索，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这个 订阅号， 订阅号名称改了，叫关爱青年计划。 哦，关爱青年计划，也就是说在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就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大家也可以再试一试公众号搜索活力982，包括我们的公众号职场有高招，还有就是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圆，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是一个很漂亮的辣妈。大圆很年轻，然后在这条路上依然很有冲劲儿，同时呢，他生活当中他也扮演着很多的角色。有机会呢，我们也会跟大圆来聊一聊他职场当中、生活当中的各种角色，相信也会有很多的不如意、不容易啊，一把一把的辛酸泪。我就一直想找，你知道，我一直想找三个女人来做一档节目 啊， 大家就哭。就在节目里哭，看谁能把自己，谁能把对方先哭感动了，能把听众哭感动，我觉得是一档特别有意思的节目。 你是在为我们明天晚上参加京东的直播在做广告， 果然 实在太棒了， 果然是奸商。大圆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适当的这个推荐啊，明天晚上 啊，明天晚上的话就是我们是在这个京东金融，这也是老板赏饭吃给机会啊，这个我高丽还有这个著名的这个主持人德格玛雅，我们三个女人呢，来去讲述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职场当中的各种不如意。 对，那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板块，就是讲故事。我们以演讲者的身份讲故事，大圆和我都会来讲自己的辛酸泪。我知道你，我一直走的就是倪萍大姐那个范儿啊，我争取先把自己说哭，然后再把你们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你会不会认怂。我们也特别感谢的就是职场有高招，我们联合的这些非常有心的企业，像联合 BOSS 直播发起的这个职场故事，我们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过年之后你还会回来吗？大家可以在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回复两个字故事跟我们做交流，大家就有机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发出你自己的声音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人生的境遇，大圆也说了自己遭遇到挫折，然后也会反思自己，然后用一种很好的方式来沉淀自己，也不能叫厚积薄发，因为你还年轻，还有很大的一段日子等着你去反弹，所以不着急。 对，因为我是经常会用姜子牙的故事来去激励自己 钓鱼吗？ 就姜子牙一直到这个80岁的时候，都是这个一无是处。一事无成， 那可以说一事无成。 对，然后特别倒霉的是，就是我记得好像一个场景，就是他张嘴呐喊命运对自己的不公，然后这个时候飞过一只乌鸦，然后啪拉了一泡屎，正好掉到他的嘴里。而这属于雪上加霜，然后添堵。后来他没办法了，就跑到江边去这个钓鱼去了。但是在他 江风垂钓， 对，但是在他83岁的时候，他协同这个周武王把这个纣王就给灭了。创建了这个西周。所以我觉得就是80岁的老人家，尚且 可以啊。 对，就是我30多岁还正当年， 是30多吗？说实话。不是明年就该返聘了吗？ 这个确实没有打针。 确实是，就是其实不管是江湖上的传说，还是历史的真实的这个历史故事，还是说野史，还是坊间的各种传说，其实呢都会有这样大量的励志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的周遭去激励着我们。我们不是说拿别人的故事让去要求大家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而是要告诉大家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他。因为我们的境遇也许